治理大气污染的重要举措。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市民对话一把手》特别节目。 市民对话一把手。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市民对话一把手系列直播访谈节目，我是北京电视台主持人裴元。 大家好，我是北京城市广播的主持人黄燕。这次呢，我们搭建了一个全媒体的传播平台，您可以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 BTV 新闻频道、首都之窗、北京时间千龙网以及北京发布实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并且可以和一把手进行对话和交流。 此时呢，做客我们演播室的一把手是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许强，欢迎您，许主任。 嗯，好，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那么，咱们北京呢是一座充满科技创新活力的城市，而且这种科技的发展呢，也是在改变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我经常就能看到身边的同事啊、朋友啊，换了这种更新功能的这种智能手机，或者是开上了电动汽车啊等等，这些呢也都是咱们北京建设全国创新中心城市的这样的一个侧面的反应哈。那么我们也特别想知道，在北京创建全国这个科技创新城市的这种过程当中，尤其是去年我们取得哪些成果呢？ 好，2017年呢，是我们北京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呢不平凡的一年，是全面推进加油啊奋力的一年。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进行了更加系统的部署。习近平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啊，既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也为我们加快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呀提供了根本遵循。那么去年做了哪些大事情呢？想一想啊，可能是可以用四个一批啊来这个介绍一下。第一个一批啊，就是一批啊世界领先的原始创新成果啊在我们北京啊产生。比如说我们这个中科院啊，我们的科学家发现了我们三重碱壁废米子，那么这是一个新的例子。我们去年炒得比较热的啊，美国的科学家啊发现了这个天使粒子，那么我们这个粒子呢也是一个新粒子啊。第二个就是我们清华的团队啊发现了这个酿酒酵母12号的染色体。 这染色体发现这个有什么作用呢？ 那么这个染色体啊，就是用化学的方法呀，合成生命啊，这是就形成有了可能。 哦，不是酿酒 啊，不是酿酒。这个，那么这一发现呢，也被去年的《Science》杂志啊评为啊世界的十大发现啊。另外，我们北大的啊团队这个研制成功了5纳米的碳基光电的集成电路啊这样的一个器件。那么过去我们说用的这个集成电路啊都是基于硅材料啊，我们讲硅谷硅，我们过去的这个将近100年呢半导体的发展都是硅。那么我们下一个时代有可能就是碳时代。还有我们这个我们中关村的创新型企业啊，这个成功的研制了我们神经网络的人工智能芯片，现在已经用在我们华为的手机上啊。那么这个芯片呢是我们人工智能上也是处于一个领先的地位啊，还包括我们这个京东方啊10.5代线的啊投入使用，以及我们这个800千伏安的这种直流变电工程这样的技术。那么这些技术啊都是 这个世界领先的。这一批成果呀，是我们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形成的。第二个一批呢，就是我们一批新型的研发机构相继成立，比如说去年我们的12月24号，我们北京啊成立了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啊，这个引起了全球的广泛的关注。那么我们还在筹建啊北京脑科学中心和类脑研究中心。那么我们通过啊向全球来招聘主任，啊，有全球的这个脑科学和类脑科学的这个科学家呀纷纷响应，啊，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好了啊这个拟定的人选，啊，还包括我们和比尔盖茨基金会啊成立了这个全球药物研发中心，啊，以及我们成立了这个我们石墨烯啊技术研究中心等等啊这些新型的研发机构。那么这些研发机构啊，就是面向世界前沿技术，啊，面向我们国家的重大需求，啊，面向我们国民经济的主战场。我想这些研发机构的成立啊，对我们北京啊，这个加快建成啊我们全国科技创新中心都是非常重要的啊载体。第三个一批呢，就是我们一批啊重大科学装置在投入使用或正在加快建设中，啊，比如说我们叫硬 X， 调频的这种射线的这种望远镜，啊，叫慧眼，啊，那么使我们这个高能天体物理的研究啊进入了国际的行列，啊，还包括我们的这个子午工程、凤凰工程等13个大的科学装置和交叉平台，陆陆续续的开工，有的在今年啊会开工建设，那么奠定了我们呢，啊，在基础研究啊这种大科学的研究、交叉科学的研究的基础。第四个一批呢，就是我们推出了一批啊这个支持创新发展的这些这个政策啊和举措，啊，比如说我们这个推出了啊新兴研发机构的管理办法，啊，就是用我们的机制的创新来吸引人才，来为科学家呀打造更好的平台。还比如我们成立了啊1000亿啊这样规模的北京科技创新母基金，那么这个基金呢也会这个很大的一部分投入硬科技啊和这个原始创新，啊，还有我们啊这个落实国家的出台的各项政策，啊，比如说我们的科技成果转化法，还有我们这个知识价值导向的这些分配政策，那么这些政策呀，都是对我们科技人员啊的积极性啊这个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这也是去年的一份亮丽的成绩单啊！ 我觉得你看徐主任在一说这个成绩单的时候，这个字里行间饱含着自豪之情啊！ 没错， 因为确实这不单是国内的先进水平，在世界科学领域也是登堂入室级的这种成果啊！所以我想面对这份成果，我们就不能不提北京科技创新的主平台三城一区，给我们讲一讲三城一区他们是怎么样去大显身手的。 这个三城一区啊，是我们科技创新的主平台。那么去年呢，我们12次党代会以后啊，蔡奇书记啊和这个陈进兴代市长啊，逐一啊进行了专题的调研。那么对我们三城一区这个战略定位啊，这个还有重大的任务，都这个做了进一步的部署啊，进一步明确了它发展的方向。那么中关村科学城啊，应该说进一步聚焦啊。这个我们在原始创新的这个方面啊，服务我们啊创新的主体。最近呢，这个我们中关村科学城出台了16条政策，啊，叫中关村16条啊，科学城16条。那么这16条政策呀，进一步的啊向国际开放，进一步的这个啊提高我们政府的服务职能，啊，也包括我们这个科技城市、科技政府。提高啊公民的科学素养，应该说我们中关村科学城啊原始创新的这个策源地的啊这个作用啊进一步的凸显，啊， 我们怀柔科学城啊，应该说是取得了新突破啊，国家科学中心获得了这个批复啊，这个建立了新机制，特别是啊，我们这个一些这个大的基础设施和一些交叉平台这个相继的开工建设啊，也包括我们啊物质科学啊，这个空天科学和地球科学啊，一批这个承接国家重大任务的这些啊，也这个都在加速的形成。应该说这个未来科学城啊，这种这个一世界一流的科学城的这个形态已经初露端倪啊，还有我们这怀柔科学城的这个初露端倪，还有我们未来科学城啊，未来科学城呢就是要着力搞活啊，包括我们实行的这个叫一校一企啊，这个一院一企啊，这个面向我们这个新能源新材料啊，也包括我们这个智能制造啊，应该说它的技术创新的这种主阵地的作用啊，也是在加速形成。那么这个再说一句，就是我们亦庄啊，亦庄这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全面提升，那么通过带动我们这个通州啊、大兴和顺义这个我们这个高精尖结构的这个新的增长极啊，正在加快的构成。 中关村科学城、未来科学城、怀柔科学城，还有这个亦庄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啊，都有各自的亮点。 对， 而我知道咱们北京还有一个叫科技创新基金，在支持这科技产业发展方面也非常的厉害，您跟我们说一说。 对，刚才我这个在介绍的时候讲了，我们这个科创母基金呢，总的规模啊，就是我们市里面出200亿，银行呢也做100多亿的配资，这样我们达到了将近1000亿。这个基金呢，主要是这个一个是面向啊硬科技，面向原始创新，这个使我们这个来加快推进呢，我们这个原始创新成果的转化啊，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说是远期能达到1000亿是吧？这个 1000亿到1500亿，因为我们要成立若干那个子基金，起到了这个两极放大的作用。 能听得出来咱们的原始创新能力还有三城一区的这种引领作用，都在加强。 在这之前呢，我们和首都之窗千龙网啊推出了这个对市民对话一把手，请你来提问的建议征集。那么截止到1月20号，共有16万人啊参与了这个征集，非常的踊跃。这样我摘取其中的一条啊，这位网友叫晴空，他说啊，去年摇号久摇不中，我转投新能源车，现在呢开着电动车接孩子，出门比以前方便多了，但是我不敢往远跑，因为我怕电池啊盯不住，这个电池能不能再变得强大一些？所以我想问问徐主任，这个变化可以有吗？ 可以有啊。这个我们电动车啊这几年啊在全球啊和国内啊发展都很快，这个全球啊现在电动车的这个保有量是应该是在340万部啊，我们中国呀是170万部，我们到北京啊去年年底我们纯电动车是17万啊，相当于这个全国的10%啊。这个我们电动车的技术啊实际这几年的发展速度很快的，这位网友肯定也是关心的续航能力啊包括成本这些问题。我们续航能力啊这个这几年呢是从这个200公里左右提高到250，现在已经到300到350公里啊，这样一个续航能力啊，这是发展速度很快的。第二个就是我们充电的这个充电桩啊，我们北京啊现在有充电桩是11.5万根，全国是40多万根啊。这个充电桩充电技术啊，应该说现在的技术发展也很快。我们过去啊要充满要这个1个小时，啊，这个半个小时的时间呢能充满30%到80%快充。那么现在我们的技术呢啊要达到这个在15分钟就要达到30%到80%。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成本啊，那么随着我们能量密度啊这个技术的提升，我们成本也会很快的下降。 所以我说这个电池技术一旦突破了，我相信大家这个购买电动车的愿望会更强烈。 没错， 不单有这种啊，就是咱们说的这种便民的这种设施，咱们还很多大的科研进步。 对， 我注意到了，咱们这个在十九大上，习总书记提到了量子号卫星，还有墨子号卫星量子通信技术，所以这些高精尖的科学技术逐渐走到咱们这个视野中。我知道这些技术大部分的基地都在咱们北京。下面呢，让我们跟随人大代表啊，一同到其中的一家探访一下。 在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研究人员金怡荣正在向市人大代表一同介绍自己刚刚做出来的科学器件。这个器件可以进行超导量子计算，曾经达到世界最先进水平。目前研究人员正在研发更高水平的超导量子计算元件。 量子计算呢，它之所以就是说这么吸引人，我觉得一个很重大的那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就是说新的计算力量，这种是就是说经典计算完全不可能达到的事情。 超越传统与经典，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就是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的目标。目前研究院集聚了中国量子研究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多位院士，拥有国际一流实验条件和技术资源，这些都让市人大代表一同兴奋不已。 觉得我们国家在这个量子信息科学这方面吧，已经是就是在国际上好像都是处于领先的水平了，就是在这个领域我们实际上是可以实现领跑的。 参观完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市人大代表一同向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提出了自己的问题。 他这要2035年的时候要建成一支由3到5位的诺奖的专家领衔、50位国际一流科学家为核心的研究团队，不知道北京市会不会有一些政策来长期稳定的支持这个研究院的发展。 刚才呢，徐主任您也说到了，这个量子信息研究院其实是去年年底12月份刚刚挂牌成立的哈。但是通过刚才这个短片，我们看到它有很多特别牛的这种科技的成果，但是看那个环境倒是觉得跟一般的这个研究院差不多哈。这个量子信息科技它到底能做什么？怎么改变我们的生活呢？ 这个量子啊，这还是这个很深奥的，这门科学还是深奥的啊。那个我试着解释一下哈。那么首先呢，我们可能要了解一下，什么是量子啊？这个我们可能觉得它就是一个粒子，其实呢，量子呢它是研究啊，就是纳米啊这个以下的啊这样一个微观世界的，包括粒子啊它的这个粒子的它的这个形态啊，包括它在空间的这种规律啊，这样的一门这个科学啊。那么量子呢，像我们的分子啊、原子啊、电子啊，也都可以说是量子。这个我们理解它呢，就可以最好是从，比如说我们过去讲牛顿的力学啊，这个经典力学，到这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到量子力学啊，这么去理解它。那么量子呢力学啊，最早是由德国的科学家普朗克提出，后来呢像这个丹麦的科学家波尔啊，还有欧洲的科学家海森堡啊、薛定谔啊等啊，这些科学家共同的建立了这个量子这门科学，现在有100年的时间。这个研究的方向啊有三个，现在一个是啊量子通讯啊，还有一个是量子计算，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量子测量。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这个比如说量子计算、量子计算机，现在我们世界的科学家包括我们国内科学家都在研究。那么量子计算机啊，我们现在就是这个叫300位十进制的这种这个大质子数的这个分解，我们用我们普通的计算机要24万年，那么量子计算机啊1秒钟就可以完成。比如说我们现在大数据 啊，这么大的区别， 对，大数据要搜索，我们一个10的12次方的这样一个大数据，我们要用我们普通的计算机啊去来做搜索的话，它要2万年到3万年，那么我们量子计算机这个1秒钟就可以完成啊。因此现在这个是我们世界科学家呀在这个在积极的研究的一个大的方向。另外量子通讯 啊，我们看很多的谍战片， 嗯， 啊，这种窃听啊等等。那么量子通讯，包括我们密钥的分发的方式，还是我们直接通讯的方式，那么使我们这种窃听啊，完全是这没有可能啊，真正的实行一种啊，非常啊这个私密加密的这样一种啊这个一种形态。 嗯、 啊，这个我们前不久啊，我们这个中国的科学家啊，通过我们量子卫星实现了北京和上海，包括和欧洲啊、奥地利科学家的这样一个通话，这个这是我们走在前面的。我们北京啊成立这个量子科学研究院呢，也是我们啊按这个面向啊国家的这种重大的任务啊，我们率先形成的。这是由我们北京啊和我们啊中国科学院。军事科学院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还有我们这个航空航天大学，我们共同发起成立的。其中我们有七位院士都在我们这个科学院里面啊。那么它的机制是非常新的，我想啊，我们搭建的这个平台会为我们这个中国在量子科学啊走在世界的前沿，会奠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创造非常好的条件。 嗯，咱们这个科技的发展呢，体现在方方面面，跟我们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这个脑科学领域，也有一些技术已经是应用到了一些最新的科技成果。那我们的记者刘聪呢，现在就在第二现场天坛医院，我们一起来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边的情况，很有意思。 好的，主持人，我是北京电视台北京城市广播记者刘聪，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天坛医院的神经外科手术室。现在我身后的医护人员正在为一台手术紧张地做着准备。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中这个不到八丈大的设备，它其实是一个脑起搏器，但具体是怎么应用的，在我身后的这位就是天坛医院功能神经外科的主任张建国。张主任 你好。 抱歉耽误您一点时间，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脑起搏器它在咱们这儿的应用情况。 啊，这一款呢是咱们国家自主研发的一款脑起搏器，这是可充电的，是由清华大学和天坛医院等国内临床医院合作研制成功的。我们国产的产品呢有一个新的疗法，就是变频刺激。就说以往的这种电刺激呢是高频的，可以控制帕金森的震颤和僵直。那么到了中晚期一定会出现一些中线的症状，像冻结步态啊，病人容易跌倒。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用这种变频刺激，那么它就有这个独有这种功能，还是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好的，谢谢张主任。那么在脑科学领域还有哪些最新的技术？现在我们把画面切回市民对话一把手的访谈现场。 今天这个现场啊，徐主任也把这个脑起搏器带来了，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就是我带来的一个啊脑起搏器啊。 这能做什么用啊？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帕金森病人啊，这个他生活很不方便呢，装上它就能改善了啊。这个这是我们清华大学啊李路明教授和他的团队研发的。我们目前呢已经到了我们第四代的产品了， 是咱们自主的技术。 我们自主研发的。 对，我采访过那个天坛医院的医生，也参与了研制。 嗯， 十年磨一剑，当这个咱们等于是美国是原创的嘛，全世界只有中国完成了自主研发的这个整个的技术， 嗯， 让整个治疗费用大幅度下降。当试验成功的一刻，他们那个医生的热泪盈眶。 对，这个我们一个是体积小，另外呢是我们的成本呢价格下来了。我们这五年呢，这个为8500例病人呢做了手术，省了人民币5亿。 这装在哪儿啊？ 就是装在我们这个锁骨啊，这个下面有个腔 啊。 那么通过颈动脉道的病区啊，这个产品现在已经出口到了这个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一些国家啊。 看来这种这个我们自主的这个研发这个技术哈，大家以后用起来也会更加方便了哈。还有哪些健康的这个产品以后能够更多的走入我们的生活，带着这种高科技的元素呢？ 我们真正的科学的发展呢和我们健康是非常关系密切的。比如说我们的现在基因组学、蛋白组学，还有我们这个再生医学啊。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基因组学啊，从我们发现人类的基因图谱到现在的应用，我们比如说我们北京的企业啊，这个儿童的这个耳聋筛查就开始用了这个技术。 我们能感觉到啊，咱们从这个脑起搏器这个技术啊，从当年的追赶 到我们现在自主的研发，其实它也投射出来咱们中国科技创新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历程，都是从追赶到引领，所以这个也能展现咱们中国这个科技创新后劲儿十足，必然也为我们国家啊进入到世界舞台中心啊注入澎湃的动力。 没错， 我们一定要为我们建设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呢、啊、加倍的努力。 嗯， 哎，对，刚才您讲的还有一些科学技术，能不能再给我们多介绍一些？现在我们的网友对您刚才后续没有提到的有关我们健康的技术，再给我们多说一些。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现在的干细胞啊，干细胞呢，这个技术啊，现在已经应用到临床医学。我们这个人工的角膜啊，包括我们人造的瓣膜啊，还有我们这个脊髓啊治疗。啊，现在这些技术呢，在我们临床上都很好的使用。你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我们这个流感很严重，我们这个中日友好医院的我们的这个王晨院士啊，就这个发现了我们有新的方法，24小时啊就可以查出20多种的病原体啊。这个还包括我们这个我们科委啊和卫计委，这个从2010年起我们就开始啊，这个来实行这个一个。叫十大疾病的科技攻关工程。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对北京市民呢健康相关的这些医疗的技术啊进行了这个攻关和研究。其中我们有一个脑卒中啊这样的一个这个病例啊，我们由我们这个天坛医院的王永军院长他的团队、那么就是我们世界啊这个脑卒中这个整个的标准呢、进行了这个按照我们的标准进行了修改啊，还包括我们这个 可以影响世界医疗领域的标准修订啊， 对， 使我们这就是典型的 使我们 从追赶到引领了， 对， 嗯， 使我们轻度的脑卒中啊这些病人都得到了很好的治疗啊，每年呢可以使我们这个节省啊这个20多亿啊，这样的医疗的， 因为其实脑卒中这个在中国的人群发病人群特别多， 对，咱们人口基数大， 这一旦节省，就千家万户就可以省下很大的这个避免很大的负担。 嗯， 是，这个还包括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就是叫腰间盘呐、 腰间盘突出、 这样的病症， 而且这个现在好多人都有， 对，也是我们的。这个在这个十大医疗疾病攻关里面呢，我们形成了我们的这个标准。 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许翔主任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经典，听见美，听见美。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是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 你的好消息，宜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宜兰北京，大写的宜，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祖国之爱飞越万里，中国首架专业医疗救援飞机成功转运维和重伤员。 无论您在异国他乡，无论您在东西南北，北京红十字点燃希望，为爱续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市民对话一把手。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市民对话一把手系列直播访谈节目，我是北京电视台主持人裴元。 大家好，我是北京城市广播主持人黄燕。这次呢，我们搭建了一个全媒体的播出平台，您可以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 BTV 新闻频道、首都之窗、北京时间，还有千龙网以及北京发布实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并且呢还可以跟一把手进行互动和交流。 此时来到我们演播室的一把手呢，是中关村管委会主任翟立新，欢迎您，翟主任。 主任好。 咱们说这个中关村，咱们很熟悉啊，北京市的金名片。但这中关村管委会可能好多人不熟悉，给我们介绍一下，它是管什么呢？ 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市民朋友们、观众朋友们、网友们，大家晚上好。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关村。可能大家都知道中关村，在大家的心目中啊，中关村首先是一个地名，是一个地理概念，它是北京海淀区的一个区域。同时大家可能印象中啊，它是一个科学的殿堂，因为在这个区域啊，聚集了以北大、清华为代表的一些知名的学府，还有以中国科学院为代表的国立研究机构，它的科技和教育资源是最密集的，在全球啊都非常的罕见。我们中关村科技园区啊就是从这里走来的。实际上我们全国和国外啊更加熟知的是现在的中关村科技园区。说到中关村科技园区啊，它是发端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上个世纪啊，1978年我们国家实行了改革开放，啊，以陈春先、柳传志这一批科技人员为代表的我们的第一批吃螃蟹的人走出了科研院所的围墙，然后冲破了体制的束缚啊，领办和创办科技企业，开启了我们国家科技体制改革的大幕。大家熟知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就是那个时候发展起来的。到1988年呢，国务院批准啊北京建设新技术开发试验区，也就是我们国家第一个高新区。到1999年，国务院又批准啊在中关村建设第一个科技园区，到2009年批复中关村建设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2013年9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啊率领18届政治局委员全体到中关村来进行集体学习。总书记啊对中关村的发展给予了高度的肯定，他说啊，经过多年的努力啊，中关村已经成为我国创新发展的一面旗帜啊。实际上呢，现在的中关村啊，它更像是一个政策性的区域。比方说啊，大家看一下我手中啊这个示意图，这就是国务院批准的中关村的四支范围。在图上啊，所有的黄色区域都是中关村示范区的政策覆盖区。 好多呀！ 全北京啊，一共有488平方公里。咱们北京16个区。每一个区都有中关村的一个分园，我们已经形成了1区16园的一个空间格局。实际上除了北京之外啊，我们在外地啊，像天津啊、保定啊、南宁啊，还建设了20多个中关村的境外园区。此外我们在海外，像美国、加拿大、德国，我们还有10多个海外联络处。 应该说，现在的中关村啊，已经从最早海淀的中关村，变成了北京的中关村，全国的中关村。现在我们正大踏步的走向世界的中关村，所以中关村已经成为高科技产业的一个代名词啊，成为我们北京啊对外宣传啊一张非常亮丽的金名片。 嗯，中关村已经变成了一个品牌了，而不只是一个科技园区。那我们也知道呢，2017年中关村也取得了傲人的成绩。这样，我们通过一组大数据来了解一下。 2017年一月到11月，规模以上企业实现总收入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2%，利润总额3758.1亿元，同比增长30.2%，企业申请专利6.6万件，同比增长11.1%，获得授权专利3.8万件，同比增长14.9%，拥有有效发明专利7.9万件，占全市63.7%，实现技术收入5568.0亿元，同比增长21.1%。规模以上企业内部科技活动经费是1448亿元，同比增长17.6%，发明专利授权量1.6万件，同比增长24.7%，占全市专利授权量的65.2%。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目前已经聚集中央千人计划1343人，占北京地区的81%，全国19%。北京市海聚工程590人，占全市66%。中关村高聚工程336人，认定雏鹰人才企业258家，其中 U30 企业70多家。 看了这个片子之后，我特别的感慨。我记得我们当年小时候做作文的时候，中关村意味着就是中科院那些窗口的灯光，就是勇攀高峰那种精神。等长大了以后吧，中关村就意味着这个电脑组装那条街。 嗯， 现如今中关村已经遍布首都，走向中国，甚至成为世界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的一个代言，一个品牌了。所以我觉得真是，而且我注意到了最近啊，有一家这个一个商业资源公司发布了这样一条信息，说在2017年世界顶级科学城市评比中啊，北京击败了，就超越了这个拥有硅谷的旧金山，成为世界第一大科技城市。这个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振奋。我不知道翟主任，这个是这样的吗？ 好，最近啊，不少的国外媒体，和排名啊，评估机构啊，对北京和中关村的创新发展啊，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啊。我想啊，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北京科创中心建设的成绩，反映了中关村啊多年来坚持创新创业、打造高精尖经济结构的一个巨大的进步啊。我想在这再举几个啊，可能大家比较感兴趣的数据。首先一个呢是独角兽企业的数量。说到独角兽， 什么叫独角兽？ 对，大家可能都不太清楚啊。这个独角兽是西方神话传说中的一个动物，实际上并不存在。传说中啊，这个动物啊，头顶正中啊有长着一只独角，实际上它在西方古代神话中代表着高贵、高傲和纯洁。而这一名称呢，被投资界借过来，是指一些估值超过啊，至少是达到10亿美元以上的初创型的企业。 60亿人民币， 60多亿人民币， 初创的60亿人民币，这赶上一个大型企业的规模。 所以这样的企业呢，一定是高成长的、高潜力的啊，大家非常看好的企业。所以一个地方的独角兽企业的数量啊，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投资机构对这个地方创新发展的认可程度。 咱中关村有不少吧？ 对，我们这方面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 咱们养了多少头独角兽？ 哎，我们养的不多，2017年啊，养了67头。 哇塞，哇， 很厉害啊！ 相当于我们全国的一半。 有我们了解的吗？ 有，比方说，你的手机可能用的是小米的，小米就是啊，你出门打车啊，滴滴， 这也是啊。 还有今天我们可能在直播的今日头条，还有美团。 哎， 还有刚创办， 这都是中关村啊， 对，都在中，还有刚创办一年的，像寒武纪这样的人工智能芯片企业， 啊， 在这个数量上啊，我们仅次于硅谷了，比日本、德国这些发达国家的数量都多， 还有一个数据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中关村的创业活跃度啊，这个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反映。第一，就是新创办的科技企业的数量。去年啊，一年中关村地区新注册的科技企业超过了30,000家， 嗯， 平均一天就有80多家企业在这里注册， 嗯， 啊，还有一个数据呢，就是创投，就是风和风险投资的数据，啊，在中关村地区活跃着10,000多名投资人，有900多家创投机构。去年啊，一年的创投金额啊，投资额达到了1100多亿元，无论是投资的案例和投资额，都超过了全国的30%。应该说，这是一个投资非常活跃的地方。 嗯。 第三一个呢，刚才在小片里边也看到，它的经济贡献或者创新的产出，中关村地区有20,000多家科技型企业，这20,000多家企业里边有318家上市公司，其中100多家还是海外上市的。新三板挂牌企业，我们有1700家，占到全国的1/7。 嗯。 啊，去年啊，2017年。这些企业的总收入首次突破了50,000亿，对我们北京啊 GDP 的贡献超过1/4，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30%，应该已经成为我们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的一个强大的引擎了。 嗯， 实际上在看到这些成绩的同时啊，我们也很清醒，我们啊也明白自己还有不少的短板和不足。比方说跟硅谷相比，我们世界级的领军企业还太少，原创的技术还不多，国际化的水平也不高，我们一些营商环境还有待优化。哎，所以差距就是方向。下一步啊，我们将深入落实党的19大精神啊，落实总书记2次视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市委市政府啊关于加快创新中心建设的决策部署啊，充分发挥好中关村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先行先试作用，当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旗手，当好科技体制改革的试验田，当好我们高精尖产业的策源地啊，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向世界领先的科技园区进军。 通过翟主任刚才的介绍，我们既看到了这个满满的成绩单哈，也看到了翟主任也了解到我们清醒地看到自己的这个不足和今后的努力方向。那么前期呢，我们通过首都之窗、千龙网这些平台呢，也进行了一个叫市民对话一把手，请你来提问的一个建议征集活动。截止到1月20号呢，一共是有16万多人在上面留言。我们来看一下哈，他们有什么问题。比如说有一位网友叫栗子，他说我刚刚换了新手机，人脸解锁超好用，各种语音操作也是毫无压力，感觉这机器是越来越了解我了，就是不知道这些炫酷的人工智能技术里面有多少是咱们自己的呢？毕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这价格才能更实惠啊。这位朋友其实问到的就是人工智能哈，在这方面咱们有什么创新吗？ 人工智能领域啊，是中关村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技术领域，我们认为啊，也是未来有望啊走在世界的前列，然后有世界影响力和技术决定权的产业。在中关村这样的企业很多啊，像刚才网友谈到的啊，人脸识别、语音识别啊之外呢，我可以再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比方说大家看一看这个， 好，形状好奇怪的一辆车吧？ 对，的一辆车，就是短了点儿、 啊。 对，这就是我们中关村一家企业叫玉石科技研发的无人驾驶车。 哦， 无人驾驶、 啊， 怪不得没有方向盘啊！ 大家看呢，这个车没有方向盘，也没有驾驶座椅， 嗯、 啊，只有什么呢？一排沙发。 座舱。 然后实际上它前面这个挡风玻璃呢，就是屏幕，屏幕，所以它这个设计啊，非常的精美，也非常的时尚，非常可爱。光这个设计就得到了设计界的最高奖，叫红点奖。 德国的这奖。 这个车呀、 啊， 它能够什么呢？能够自主的定位， 嗯， 能够自主的启停，还能够自动的避让。所以在机场啊、园区啊、商场啊，包括地下停车场这样地方啊，适合做摆渡车来使用。 哎，我特别期待这种技术，因为你知道吗？ 嗯， 我跟我父母虽然都生活在北京，但我接他过个周末吧，我一去一个半小时，我回来再给他送回家又一个半小时。哎呦，每天我觉得想想头都大。如果有他在，定好了， 自动就给接来了， 老爹老妈接过来多好，我也少贡献点拥堵啊。 对， 实际上这样，这个车的原型车啊，已经开始啊投入使用了，在房山。我们有个中关村前沿技术研究院， 嗯， 哎，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在那个园区里边，这样的车就在跑。 嗯， 另外在上海、杭州和广州一些机场也在使用这样的车，但是不光是这一款车，像百度， 嗯， 像地平线、初速度、图森这些企业都在研制各种款式的无人驾驶车辆，特别是去年我们市里边在全国啊率先推出了支持。自动驾驶车辆上路测试的政策，这个对这个技术的发展十分利好啊，应该说极大的将推动啊这一类技术的发展的进程。我想在不久的将来啊你这个烦恼就能够解决，真正无人驾驶的汽车就能够走入我们的家庭，进入我们的生活。 嗯 嗯，听您介绍，我觉得这些科技创新啊，不单能够深深的方便我们的生活，同时我觉得肯定也会带来大量的新增就业的前景。我觉得这一方面是特别吸引我们大量的海外学子啊归国创业的这种激情。下面我们通过一个专题片了解一下。 这几天在中关村创业大街的创业会客厅里，来了一位90后，他叫叶思义。2007年，15岁的他去英国读书，今年回到了北京。 大概有11年的时间，在那边读了高中、本科、研究生。15年的时候去了英国的中国银行工作了2年半，快3年的时间。 叶思义本科学习的是会计与金融，研究生又学习了金融管理。听说北京给留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创业机会，他回到北京想要寻找发展的机会。在朋友的推荐下，他来到了中关村创业大街了解情况。 中国的市场的话，它现在是发展的非常的快，然后对于年轻人来说的话，它有一个很好的包容度。北京这个地方呢，是汇聚了精英和人才的一个城市，然后这边的资源呢也很多很丰富，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开始的一个点。 但是如何开始，市场的需求，创业的方向，和其他创业者一样，种种问题摆放在了眼前。 支持他，可是就是有些担心是真的。钱花的，如果咱们有比较有把握的这一项，是吧？ 主要是想了解一下海归的一些政策，还有之后发展的道路，然后给我们一些引导和建议。 在这个报道里头提到的这些问题，应该说是很多留学生和他们的家长都特别关注的。刚才留学生和家长都接受了采访哈。那么在留学生归国创业这方面，咱们中关村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些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政策呢？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而人才呢是科技创新的第一资源。应该说中关村之所以有今天的表现，关键就在于啊聚天下英才而用之，集聚了一大批的优秀人才。在中关村地区现在有海归人才3万多人，这些人才呢创办了8000多家企业，是我们国内啊海归创办企业最多的一个区域，也是我们众多海外学子回国创业的首选之地。啊，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我手里面拿的， 好像一个很小的 CD 一样， 这是一个芯片。这就是啊我们海归博士鲍杰教授创办的企业叫新世界，他研发的量子点光谱仪芯片。 嗯， 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光谱仪啊是用来干什么的呢？是用来分析啊一个物质一个物品里边具体有哪些元素的啊。它是啊在我们的啊污染这个防治、食品安全和工业金属等等方面有广泛的应用。但是传统的质谱仪啊光谱仪啊，大家能够看到呢体积很大，一般的来说在实验室里边1米见方，很重，而且也很难挪动。而通过这个量子点技术就可以把它集成的这么小，未来它可以啊放到我们的手机里边去啊，今后大家再去菜市场买菜啊或者买水果，用手机一照完全可以实现农残怎么样啊，营养成分如何，是否新鲜，实际上增加了我们认识世界的第三只眼睛。这就是我们一个海归专家学者典型的一个这个创业的企业。 而且呢，现在它的这个产品啊，已经开始进入了应用了啊，不久的将来在市场能够看到它的产品。所以说到海归啊，我觉得到中关村来创业是非常明智的选择。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创业是需要环境的， 对， 是需要各种要素的，特别是团队、资金和服务，而这三个方面在中关村条件都是最好的。就拿团队来说，一个人单枪匹马肯定不行，要有一个合适的团队， 对，有个氛围， 有个氛围，也有个组合， 对， 所以呢，他需要的各种学科、各种技术领域的人才，在中关村都能找到，而且不仅科技人才，搞管理的、搞投资的、搞知识产权的、搞法律的、搞市场营销的，应有尽有，所以他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组建起自己一个满意的团队。第二方面说的投资，刚才我们谈到了。中关村是投资非常活跃的一个地区啊，我们中关村一个创业者曾经说过，只要你的项目足够好，你就不用发愁没有人投你，而是发愁选择哪家投资公司。 太有底气了这个。 另外一个呢，我们的服务也是全方位的，在公安部啊和国务院相关部门的支持下，中关村的出入境政策是最为便利的，我们有一个叫绿卡直通车制度，在国内拿绿卡正常情况180天，而在中关地区只需要50个工作日，被有些外籍专家誉为什么呢？世界上最快的绿卡。所以中关村啊有很多的政策，我想在这儿呢也不没法一一介绍，如果这位同学感兴趣啊，可以登录我们网站看一看。还有一个好办法，就是他找他的同学或者朋友现在正在中关村创业的，问问他的感受，他是现身说法，最有发言权，最有说服力啊。总之我想啊，中关村是一个创业的热土，只要是有才华有志向，你的梦想在这一定能够得到实现的。 翟主任已经发出了邀请函了，就看你来不来。 能感觉出来啊，咱们国内这种高科技创新企业对全世界的咱们的海外学子有特别深的这种吸引力。同时咱们中国的其实这种文化跟产品对全世界也有很深的影响。我记得去年我们台组织的一带一路天涯共此时的这种大型报道，当时我和我们的同事各路记者一个共同的体会，中国到处都是，比如啊在非洲，遥远的非洲，想起来你看大象的故乡，那里的居民看什么呀？花千骨。然后我们在欧洲很多地方使得中国的国产手机，而且很自豪，你不是这个吗？创维啊，哎呦，我们说是很有名的 华为， 到东南亚啊，对华为，对，在东南亚咱们的共享单车小黄和小程都有。所以我就感觉说，其实我知道中关村也有很多走出国门的企业，下面呢就跟随我们记者的刘松带您走访其中的一家。 大家看到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好像是一个船的甲板上，四面都是一望无际的大海，但是其实我是在一个全景仿真虚拟演播室的现场。我现在来到这个栏杆的旁边，向外看去，其实已经到了这个屏幕的旁边，但是在电视上大家可以看到我其实是在望向大海的远方这样一个效果。下面我们邀请到了利亚德公司的首席运营官江毅。 我们现在这个动作捕捉的这个产品是世界上最领先的，就是它的精度可以达到0.1毫米，包括我们看到 L 小间距，这两个产品呢现在已经用到了全球各个地方，就是大家熟悉的像好莱坞啊，他们拍摄大片69%的这个大片用的都是我们这个技术。像我们这个屏幕用在美国很多电视台，用在联合国，用在很多的国外的球场。 好的，谢谢江总。在北京像这样的走出国门的高科技展品还有哪些？我们现在把画面交回给市民对话一把手的访谈现场。 来，翟主任来回应一下，像这样的这个走出国门的企业咱们中关村还有哪些？咱们中关村又为他们提供了哪些支持呢？ 在企业走出去这方面，中关村的企业也有很好的一个表现。先给大家报一个数据我们有个初步的统计，在中关村企业里边有产品出口到海外的有1550多家去年啊我们有接近200家企业在海外进行了并购这个海外的境外直接投资达到了250亿。所以我们中关村的新技术新产品啊不仅走到了欧美等发达国家，在一些亚非拉发展国家也在开花结果有非常好的一个市场的表现。我在这儿再给大家举两个例子 啊，比方说京东方， 嗯， 大家都知道是我们北京啊非常有名的企业，京东方的液晶显示屏的技术应该是全球最好的，而且它的出货量也是最大的。 怎么个好法呢？ 哎，比方说我们用的平板电脑，每四个平板电脑里边就一块屏是京东方的，我们用的智能手机每五部就有一部是用的它的屏。大家可能还记得2016年巴西里约奥运会， 嗯， 当时全球啊首次使用 8K 的高清液晶显示屏进行全球直播，尺寸呢是98英寸，这个屏就是我们京东方研发的。所以从这个方面啊能够看出来，京东方的大尺寸超高清的显示屏的技术是世界领先的。同时大家也可以注意到，前不久啊京东方又有新的突破，就是把5.5英寸的柔性显示屏研发成功了。这个屏比纸还薄，能够折叠，能够弯曲啊，而且它的清晰度和艳丽度比液晶屏还要好。而这样的屏在过去啊只有韩国一家企业能生产，自从我们京东方量产之后啊，不仅打破了国外垄断，这个屏的价格也大幅度的下降了。 嗯， 还有一个例子呢，生物医药方面的啊，叫艾伯诺德这个企业。这个企业呢应该说大家都知道，我们老年人有一个常见病叫白内障， 嗯， 而治疗白内障啊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它已经浑浊的晶体能够给它置换出来，哎，植入新的人工晶体， 嗯， 而且呢这样呢能够使这个患者啊能够达到视力啊能够非常正常的一个水平。而我们这家企业研究的人工晶体啊，它是一个可折叠的植入式的方式，它比传统的这个晶体植入啊一般需要6到8毫米的切口，它只要2毫米就够了，所以切口小，所以不用全身麻醉，也不用缝合，整个手术过程大家猜需要多长时间？5到10分钟就完成。 这么快呀、 那太方便了、 第二天视力就完全恢复正常。 那其实到咱们将来不用担心老眼昏花这个问题了， 这个完全可以解决。 是， 而且成本比国外还能够下降，就低1000多块钱。 嗯 啊，2016年开始啊，这家企业已经走出国门了啊，在像什么卡麦隆啊，像什么斯里兰卡呀、巴基斯坦、老挝呀，给20000多名患者植入了这样的晶体。 嗯， 所以使他们啊能够重见光明，所以被当地啊老百姓誉为什么呢？中国的光明使者。 嗯， 我想啊随着我们国家对外开放啊这个步伐不断的加快，我们北京科创中心建设的成效不断的凸显， 嗯， 今后啊会有越来越多中关村企业能够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让我们中关村的新技术新产品造福全人类，也为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嗯， 哟，听了您这个充满激情的这种描述啊，我们也都感觉特别的振奋， 好激动啊！ 我相信咱们北京的这个居民啊，那个听到您的这种介绍， 嗯， 我觉得也都想起刚才我们说的小时候中关村，那是就咱们中科院科技创新全国的一种代名词。 是。 那么你看到之前后来变成了电脑街，现如今中关村已经遍布北京，遍布全国，走向世界。所以我们真的感觉有这样的企业，这是我们首都的这种自豪。 对， 我们也真心的这个希望啊，中关村能成为啊中国迈向世界舞台中心的急先锋。 好，今天非常感谢翟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广大市民啊长期以来对中关村管委会的关心支持和厚爱。 嗯， 我们一定不辱使命啊，这个应该更加加倍的努力啊，向我们全市人民啊交上一份让你们更加满意的时代答卷。 嗯， 谢谢大家。 再一次感谢您。 芝麻油选燕庄，燕庄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 听惯了相声歌曲，看腻了小品魔术，2018广播过大年将给你全新的体验。 2月1日，北京电台重磅推出脱口秀春晚，奇葩说辩手黄执中、吴建彪、李林、冷面秀星方清平、京味名嘴阿龙、著名人艺演员何冰。 会 聚各路京城名嘴，倾情奉献前所未有的听觉盛宴，妙语连珠，温情满满。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晚会索票热线85013018。 循着声音的方向，循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经典，听见美，听见美。 有人倒地，快打999-120。 我是红十字救护员，我来做心肺复苏。 生命健康，心系你我，人道服务伴您左右。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市民对话一把手，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市民对话一把手系列直播访谈节目，我是北京电视台主持人裴元。 大家好，我是北京城市广播主持人黄燕。这次呢，我们搭建了一个全媒体的播出平台，您可以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 BTV 新闻频道、千龙网、北京时间、首都之窗以及北京发布来实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可以跟一把手进行互动和交流。 此时做客我们演播室的一把手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欢迎您，张主任。 谢谢。 提起这个经信委，大家可能觉得有点耳生，张主任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经信委是负责什么的？ 好的，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是市政府的组成部门，主要职责是推动全市的产业发展，特别是产业的转型升级，还有就是推动全市的信息化建设、信息化发展。我们力争实现产业惠民、信息惠民。 那么经信委管的主要是一些工业企业哈。那么随着现在这个疏解整治提升，还有经济转型升级，现在的这个产业结构啊，还有企业面貌跟以前相比，应该来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吧？ 是的，近几年来通过各方面不懈的努力啊，北京市的产业结构有了明显的变化和提升，特别是产业的发展质量、企业的面貌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产业的发展质量呢有明显的提高，不断的提升，去年以来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长应该是很快，大幅增长，特别是我们的能耗大幅降低，减到8.2%，劳动生产率呢提高到历史最新的水平，而工业的就业人员已经减到了100万人以内，各方面的创新呢，发展的速度呀，开放的水平啊，质量都有明显提高，特别是利润，工业利润增长了28.9%，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利润增长了69.4%，很了不起。 可以感觉出来啊，这个软件和信息服务是北京的这个高端产业，也是一个高增长的产业，到底发展一个什么状态呢？我们通过一个纪录片专题片给大家了解一下。 2017年1月到11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比同期提高了每人3.2万元，达到39.7万元每人，这也是历史的最高水平。2017年，全市35家软件企业入选工信部2017中国软件业务收入前100强企业，百度、京东等32家企业入选2017年中国互联网企业100强数量，居全国首位。25家企业入选人工智能创新公司50强数量，占据全国的一霸。 产业创新方面，全面启动20个技术创新中心、5家研究院以及1批联合创新基地建设。产业结构调整方面，2017年全市累计退出一般制造业企业651家，完成全年计划的还比再多一点，103%，完成散乱污企业清理整治6194家，而这方面也取得了阶段性的整治成果。 你看，从这一组的数据中啊，有的进了，有的退了，我们可以感觉出来，北京企业的趋势应该是高级、精密、尖端，是这样的吧？ 对，简称高精尖哈。一会儿我们还会详细的说。那么前期呢，我们也通过这个首都之窗、千龙网这些媒体呢，这些平台哈，推出了市民对话一把手，请你来提问这样一个建议的征集活动。截止到1月20号，一共有16万多人次来参与了这个活动。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他们都想问一下您哈，尤其是不少打算创业的朋友，他就想问了，说哪些产业会成为咱们北京未来的发展方向呢？我知道上个月底啊，咱们北京市就发布了加快科技创新发展高精尖产业的系列政策，一共是有10个高精尖产业的指导意见，也是未来咱们北京发展要聚焦的方向，是哪十个产业呢？ 是的，上个月呢，市委市政府专门发布了一批高精尖产业的指导意见，这里边包括就是下一代信息技术、集成电路、医药健康、智能装备，还有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新材料、人工智能、软件和信息服务以及科技服务业。这10个方面呢，就是给社会聚了一下焦啊，让大家知道北京希望在哪些方面发展，或者鼓励呢在哪些方面发展，以及北京有条件有优势发展哪些产业，使大家呢有章可循，为产业提一个定方向、立标准、指路径的作用。 嗯，这十大产业发布了之后，刚才我们也在说这以后找工作还有上学选专业等等，大家可能都会往这个方向来想了哈。 但是我听完之后也有一个疑问啊，因为我注意到北京咱们的总规里讲了，北京将来要是减量发展，那么高精尖现在仍然是一个主发展渠道，会不会和总规有一些冲突呢？ 是的，这个总规非常重要，而且为北京今后的发展第一指明了方向，第二呢也提出了一些约束的条件。我们的产业现在正在加速调整，一方面做减发，就是要疏解做减量、减重、减负；另一方面呢，要发展新的好的，就是高精尖的产业。那么这个资源是有限的，我们就是要腾出一些资源来，发展我们更好的产业，落实中央这个要求的啊。我们不是不发展，而是为了更好的发展。从这个土地利用来说，总规要求我们啊要减量，那么到2020年，我们腾退出来土地，用于高精尖发展，我们还能够节省28平方公里。那么在水的方面，基本上我们不增加新水用量，增加了一部分，就是400多万吨，水呢主要依靠再生水来解决。另外在排放方面，我们是要做减量啊，不但不增加，还会减少25000吨的排放量。 所以说这个总规里讲的这个减量发展并不是不发展，而是用更少的这个资源消耗换取更大的社会效益。所以这就应该是我们的城市的资源观啊。 是这样，我们还要在这种约束条件下，还要保证工业发展的占比不会，不但不会减少，而且还会它的贡献度还会增加 啊，还要更多的发展这个高精尖产业。 对，主要是靠提高质量和效益来解决。 说到发展高精尖产业呢，这个机器人应该是这其中的技术的集大成者了。接下来呢，也让我们跟随我们的记者去看看一个最新的机器人，很有意思。 好的，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北京城市广播的记者张维。我现在身边呢，就是代表着我们最新科技的神经外科手术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呢，不像我们一般的理解一样啊，长得像一个人形，而是一个机械手臂的样子。以往在我们的脑外科的手术当中，要确定哪儿有病变，哪儿要做手术，需要开颅，然后通过显微镜，医生再去找这个位置。现在呢，用这个机器人就不用开颅，很精确地找到目标。 它 通过三维手术规划、视觉实时导航和机械手臂的密切配合，这台机器人就能协助医生精准、高效、微创地完成精神外科无框架立体定向手术。北京百汇伟康科技有限公司的首席运营官聂志说， 这套系统其实跟我们日常生活中见到的汽车的导航系统加上自动驾驶系统是一样的。首先我们要在数字版的地图上确定我们的目的地，然后确定一个到达目的地的方式，然后我们的汽车就可以自动开过去。那么是一样的道理，有了我们的三维后处理软件，医生就可以在影像上清晰直观透明的看到这个患者病变的位置，以及寻找到一条安全的到达病变的这个路径。 据了解，在这台手术机器人的帮助下，医生只要5到10分钟的术前技术测算就能完成，还提高了手术的准确性。2015年面世以来，这台由北京企业自主研发的神经外科手术机器人已经在天坛、宣武、301、协和、武汉同济等多家顶级三甲医院广泛使用。 刚才呢，我们看到的是神经外科手术的这个机器人哈，能够大大的提高手术的成功率。对于机器人，其实很多朋友都特别的感兴趣，比如说这些机器人他们能做什么，还能为我们的生活更多的做一些什么呢？ 大家可以注意到，机器人在人们生活中的用途或者使用的范围会越来越广，是一个加速发展的趋势。那么现在我们很多家庭都有扫地机器人， 对。 那么还有的地方呢，已经用了机器人来做饭机器人，还有的是用来护理，帮助医生啊、护士啊做一些这个助理性的工作。 机器人护工。 是的。 哇。 那么在工业领域就更多了，这个机器人生产线就无人生产线已经都出现了。今后呢，机器人还会用在这个更多的方面，比如说互联网制造啊，就是这个有人啊下了订单之后，有机器自动按照订单组织生产过程和工艺，整个全流程的由机器人来完成，这个都不会太远了。 可以说这个高新技术是无所不能，但它能否惠民是大家最关心的硬道理。我们的北京市人大代表王小兰也非常关注这个问题，下面我们通过一个专题片了解一下。 非常高兴呢，这一次呢又有机会作为代表呢来这个参政议政。那么我觉得呢，在北京来讲的话，它的 IT 行业或者信息化这个产业发展还是非常迅速的。我们也非常关注到了北京的很多企业在智慧城市，在这个无卡生活这个方面，我们很多企业都有很多的高新技术产品。我非常希望这些高新技术产品能够在北京落地。 王小兰说，在北京的一些停车场还在采用手工开票的方式收取停车费，这是智慧城市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其实我们这个车按道理，如果要是能够刷卡进车，或者是刷人脸，或者刷车卡，那么进车那是非常方便的。 在北京的一处地铁站，王小兰告诉记者，人脸识别技术已经具备取代公交地铁卡片的技术基础，如能尽快落地，将极大方便市民出行。 我们进地铁还得用我们自己的卡才能够进去，当然安检是必须的，那我想象哪天能够刷脸就能进去，那就更方便了。所以我特别希望呢，我们北京这么好的高科技的企业的基础，能够在北京率先的实现多个场景的无卡化的，或者说是比无卡化更加智慧性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的这种场景，为我们北京的人民吧，为我们北京的老百姓能带来方便。这是我这次想重点讨论和提交的提案的内容。 哎，你看这个小兰代表，我觉得关注这点非常的具体，我觉得特别的实际。我也在想，你看不久前这个文在寅总统在中韩破冰之旅的时候，特意来北京吃早餐，专门体验什么呢？就是北京的这个刷卡支付。 是， 这对于发现你看咱们的这种这个科技对周边的国家都有影响。但是我觉得这个小兰代表提出的是，我们已经领先了，但能不能更加的亲民？这个方面，比如无卡化、刷脸这种技术的突破，我们能期待吗？ 是的，这样的，我们正在努力做这方面的工作。应该说，北京建设世界级的智慧城市已经列入日程，而且我们已经为北京整体的智慧城市建设做好了顶层设计。首先要在通州副中心要做试点，那么将来的智慧化城市，人们会想象不到的一些便利，很多方面呢都会颠覆现在的一些 生活方式或者工作方式，比如说我们在组织交通方面由于我们即将要采用大数据和这个物联网以及智能网联汽车等等这些新的技术，我们会在解决拥堵方面，在停车方面，在乘车方面，都采取一系列的新的信息化技术，使得人们更加便利。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刷脸，其实这项技术我们已经具备，而且这个公司就在北京，完全可以实现。那么剩下的我们就是如何把它推广开。现在手机刷卡上车也没有问题，我们也具备了这样一项技术和这个功能。实际上，我们3年前我们在推广一个叫北京通卡的一卡通，这种卡片呢，完全可以实现这些功能。用这张卡片我们可以实现购物、交通、所有的包括金融服务，甚至把单位的门禁、食堂卡都可以集成在一张卡上。那么有的人说了用卡不太方便，那么我们还建立了北京通的虚拟卡，就是用一个12位码对应你的身份证号、社保卡等等其他的进行一次性这个身份识别以后，你比如说把它的功能植入到手机里边，那手机就可以无接触的进行这个使用。 就用手机来当做一个卡来刷， 你不用带着这张卡片。实际上这个功能已经集成在手机里边，你可以进行购物，进行一些各种商务活动，甚至看病啊等等，包括个人之间的支付也可以。现在我们用支付宝其实用的就是手机的这个功能。那么还有我们还在此基础上又发展了北京通 APP， 现在很多人在用，装到手机里边。过去我们政府给市民提供服务，比如说在网上，你每次查询，你比如说查询公积金，查询什么小汽车摇号，你要输入你的身份证号，还输入你的密码， 用户名密码都要输一遍， 比较繁琐。那么用这个北京通 APP 就可以解决，方便的解决这些问题，只需一次实名认证，你的信息和这个手机和后台就进行了捆绑，然后每次你打开，进入到你的页面上去，它自动会识别你，然后把你想要的信息就推送过来，这些工作呢也在普及，而且我们会把它应用，会越来越多的向这方面集成，这也是我们北京的一个创造。 但是我们还是很希望能够早一点，比如说刷脸就可以取钱啊，或者是刷脸就可以坐车，就显得特别酷。主要是 智能城市无所不在的科技， 这一点呢相信会比较快的到来。实际上技术上我们已经具备了，剩下的就是如何把它做成一个系统。首先要安全，要保护隐私，要做到这个可靠可信，这样经过一系列实践验证之后我们就可以大面积的推广，现在已经在局部试验。 确实是这些高精尖产业的发展让我们的这个城市也更加智慧，比如说您刚才说到的北京通就是其中发展的一个点哈。那么未来在这个智慧城市的建设方面还会有哪些这个新技术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有所变化有所改变呢？ 这也是我们想做的智慧城市，城市物联网，就是把这个所有的可移动的、可应用的、可以人交互和人机交互人之间的交互的这些信息，都可以采集，通过大数据的方式呢，存在一个大的数据库里边。我们称为城市大数据平台，进而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城市大脑。那么城市大数据平台呢，我们经信委负责，已经这个初步建好。那么剩下的就是把各部门的信息向它汇聚，然后实现共享。再下一步就是把社会单位机构商业的信息进一步进行交换汇聚和共享，到时候真正政府负责数据的汇聚和真实性，然后呢这些数据交给社会来使用，通过大家的运用来进一步的丰富，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这样的话整个 这个每个市民每个人的活动都通过大数据的方式形成一个这个巨大的数据库，再经过数据的挖掘、分析、整理、优化，提升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辅助政府决策。同时呢，市民也可以利用这些数据来决定自己应该采取应该做什么或者干什么。 您给我们举个例子来说说，比如这个大数据平台它能做什么？ 比如我们眼下的这个交通拥堵问题、停车难的问题， 比如说 会缓解吗？ 我想运用大数据之后会有很大的帮助。比如说今天交通报告的，或者说查高德地图百度地图查到哪个条道路堵塞有堵点，那么我们是当时看到你已经在路上了，如果能够通过数据分析抓出一些规律性的，比如说早晨7:30在哪个地段7:30到8:00期间容易堵，那么我们就可以提前的预告，有些人就通过这个警示信息或者是推送到他个人终端上的信息，他又会避开，这样的话呢就是分散这个合理的配置交通运力和配置交通的流量，就可以解决这问题。还比如在这个停车方面，静态停车，比如说你要去市中心王府井，那你不知道那里有没有车位，你到了之后你发现车位已满，这是为时已晚。那么如果提前能够预知，你可能会选择乘坐其他交通工具，这些问题都可以避免。事实上这是简单的应用，真正今后的这个发展趋势是信息，每一个人既是信息使用者，又是信息的提供者，又是信息的受益者。那么通过这些信息的汇总，通过机器算法来优化这个配置，提升城市整体运行的水平，它会把信息推送给需要知道的人，来让大家呢能够合理的、科学的，来安排自己的活动，整个城市更加有序、更加有效。 好，听了这个张主任这个充满了科技感、未来感的讲述，我们觉得对未来北京是更加的期待呀。 没错， 所以非常感谢张主任的到来。 好了，朋友们，那么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聚焦文化中心的建设。明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是市文化局局长陈东以及市文物局局长舒晓峰。更多的节目预告，您可以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官方微博。好了，朋友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明天见。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市民对话一把手特别节目，稍后在10:00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 2018年时光流转， 新的起点，新的心愿。 我的新年愿望是更富容易及孵蛋。 我的新年愿望是我的家人身体健康，事事顺意。 希望2018年我们的孩子能够从这座古都中汲取更多文化的营养，希望能培养出更加有文化自豪感的孩子们。 希望我们2018年呢，我们是出行一路畅通，北京的堵点呢越来越少。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2018年市民对话一把手如期而至。 1月22号到28号，20多家市政府委办局负责人做客直播间， 聆听您对城市的美好期待， 实现我们共同的发展目标。 FM107.3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北京电视台、北京时间、首都之窗、千龙网等多家媒体再次开启市民对话一把手。 您的向往就是我们的目标。 2018美好生活， 我们共同努力。 上面。 节礼物您打算送什么呢？ 哎，春节太忙了，还没仔细想呢，要不就给我妈买套化妆品吧。 春节礼物还不是老两样吗？烟酒不离家，省心。 这都到春节了呀，我还没存到钱呢，怎么给爸妈包过节费呀？ 太忙没时间，礼物没心意，没钱更尴尬，这可怎么办呀？ 别着急，鲜芋仙春节专档帮您来支招。来自地中海的鲜芋仙海参，每一根都是一级品的野生海参，一盒200克，大约有40头的淡干海参，厂商建议零售价1999元。今天活动中啊，订购一盒直接送您2盒、 哦、 划算到每盒才660块钱，每根野生海参才15块钱、 嗯、 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不仅如此，春节专档还有重磅好礼免费送，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订购海参就送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只要把煮沸的海参和开水一起倒入焖烧杯里，无需插电，24小时之后就有又大又肥的海参食材了。 太棒了！ 包括到平时煮粥焖面也可以用到这款焖烧杯啊，操作简单，生活方便。另外呢，第二件好礼就是吊牌价格2980元的100粒驼毛被一成，2米乘以2米3的规格，净重4斤多，礼袋包装，送人大气，自用舒适。您要知道，这床驼毛被之前啊都是作为冬季主品在销售的， 对哦。 但是今天订购海参就能不花钱免费得，您说爸妈能不开心吗？4007106108 4007106108。9523的朋友订购了2套，说15块钱吃海参，跟平时吃条鱼吃金虾的花费也差不多了， 差不多， 那肯定选择海参呢、啊、 聪明。 还有0043的朋友订购了4套， 哇， 说前段时间妈妈得了流感，希望她能够早日康复。 其实啊，人在健康的时候什么都好，工作勤勉，儿女孝顺，家庭和睦，但一旦健康亮起了红灯啊，身体上各种不舒服和不适总在挑战我们有限的经济和精力。 对， 儿女们每天都忙于单位家庭和照料父母，到处奔波，生活似乎也没有之前的美好和温馨了，而归根结底的问题啊，就是出在健康上。 对呀、啊，只有身体健康了，这说话才能更有底气嘛。 嗯、 更何况呢，海参又不是药，它属于高档食材，肉肉的身体里富含了赖氨酸、精氨酸、谷氨酸、甘氨酸等等多种的氨基酸，还有海参粘多糖、人参皂带等等，这可不是普通的营养元素啊。但是今天花15块钱就能补充到这么多的营养元素，而且还有一床吊牌价格2980元的100粒驼毛贝免费赠。